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每日。 今天2024年4月8日星期一。 这里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那这个礼拜呢最大单的就是 DSLi 啦，不过阵间我要再讲的。 看你怎么看啦，这个全世界。 因为全世界都讲这单嘢嘛，那我没人不讲啦。 全世界讲的应该是台湾地震的，不过跟 ACG 号没关系啦。 台湾不关我事啦。彻底唔关我事。 咁啊，先看啲红事先啦。 首先咧就田村声优田村六心就宣布结婚，咁就冇讲对方边个嚟嘅，即系入个一般人啦。咁就佢差唔多啦。田通喺声喺啲 fans 之间通称田村少年嘅田村六心咧，佢应该系近依应该依一代里面最有名嘅正太声优噶啦。我谂唔到，我如果你讲依一世代最有正太声优咧，我第一个时间谂到佢。跟住佢系第一人咁就去到。 其实当初嘛 ，EF 嗰个细个嗰个嘅境界啊嘛， 系啊，跟住近佢少数地佢之前配游戏非《Samurai》里面配配游井正树系少数地配女角咯。我印象中佢基本全老角嘅男角。 仲有《Kimmy Baby》入边嗰个阿桑尼亚咯。 啊，但系佢基本上男生，但系《Kimmy Baby》系比较特别啲嘅， 因为佢个都系有啲比较比较男，即系就算佢系配女性咧，都系配啲比较男性向啲嘅，又或者系呢个《小林家女暴露》 系啦。 啊、小林是女人嚟噶，搞清楚啊！ 系啊，但大家冇人讲系女人嗰种嚟啊嘛。 个个都当咗系男人啦，但佢系女人嚟噶。 所以当初Face Sam Lai 揾佢配游井正雪，大家系拗晒头就系吓，佢配游井正雪，因为又完全系点睇都唔似，点睇唔似男人喎呢个，所以系几新鲜嘅。嗱，咁另一单咧就俾八卦杂志爆咗嘅，就系梅原宇一郎就同佢大学嘅同级生就入籍。 大家都系红事，一个就大家要恭喜啊！呢个就要俾人爆出嚟啊，定位问题啦。 咁梅唔同啲嘅，因为梅原本身走偶像派嘅，好直接嗰句，佢系偶像声优嚟嘅。唔好听讲句就系佢演技咁多年都冇进步过。系啊，我对佢好刻薄嘅就系、是，阿老你2016年攞新人奖，到咁多年嚟，我听佢咁多套嘢冇套掂嘅，甚至佢叫最近几代表作嘅《哥布林杀手》都唔掂。真系完全卖样嘅佢系， 喂歌晒嗰边都唔需要咩演技啊，基本上奉旨棒读嘅喎。 系佢系拍咁多年都冇掂过，真系唉，不算啦，总之恭喜佢啦。虽然俾 flash 爆料嘅，嗱咁咧就跟住啲新翻啲我独自升级第二期呢套嘢，真系我听到俾 我老我嗱呢套嘢，我觉得最大谜题就系我真系唔明点解呢套嘢会受欢迎。即道理上我知佢系受欢迎，所以佢一定会有二期，呢样我都好理解嘅。 呢套咁閪嘢， 但系呢套嘢我即系点睇横睇点睇，我都理解唔到点解受欢迎。我真系你当我欧游好咩都好啦，真系有啲作品咧我唔中意，或者唔系我杯茶咁啦。我理解点解佢受欢迎，但系呢套嘢。即就算睇嘅人中意睇嘅人都噏唔出个所以然，点解佢会中意睇嘅？ 因为鸠嘢， 但佢又真系受欢迎 嘅。即系基本上呢套唔系对我嚟讲嘅讲法就系、是、呢套唔我哋唔系新翻速报，而系点解佢会速？点解佢又开第二季？够饭先系想系喺嗰啲睇猎奇心态睇佢嘅。 但系另一方面都系不意外嘅结果嚟，因为真系好多人睇啊！据说即系睇听翻嚟啦，咁样 嗱，咁样讲下其实呢一仲有动画消息，咁咧就最新，其实都几新嘅，就系喺4月7日夜晚咁咧，资金就突然间话咩纪念 project 就净系出咗 logo 啫，就其他乜嘢都未知嘅，咁大家已经非常之期待啦，就系其实系唔系会有新嘅资金咧？但系咧，而家你连净系出 logo 乜嘢都冇嘅话咧，睇怕冇2025年都唔使饮噶啦。 我觉得应该系佢关佢今年30周年事啊。我记得 Tyler 有见到有人话佢30周年啊嘛。 系啊，30周年啊。 我点讲？我谂咁有30年噶啦？点解先？ 有几期啊？谂下橙路45周年纪念40周年纪念展啊，喳声。时间过几快啊！ 虽然我睇朱根嗰阵时就应该就已经系九到底或者二字头噶啦，即系我唔系佢播啊，其实系，所以可能咁样差少少啦。 同埋咧，我而家先知道咧，因为佢同埋做咗特集啊嘛。原来咧之前嗰套所平成三套咧叫做咩 ？Alternative 嘅系列啊，即系三部曲啊，即系朱根、Wing根同埋 X 根咧，系做一个独立系列嘅三套。 好耐之前讲平成三部曲啊嘛， 系啊，平成三部曲嘛。有正式名字 而家唔叫，唔敢叫啦。 咁平时过咗啦，而家灵活啦。好啦，咁我讲下啲漫画消息啦。 偏向八卦少少啦，同我哋冇太大关系嘅。 咁就 名侦探猫猫嘅漫画版个作者， 仲系画名嘅系水母猫，呢个佢啦嘅。咁就俾水果追住睡。 嗱，佢入面有少少唔肯定嘅，因为佢话个作者话，喂，我交咗税嘅，即系一边就话我，喂，大佬，我有交税嘅，大佬， 嗯， 一边就话你冇交足税，咁有机会就系、是、当年计税计得唔好，咁然后国税局就判断佢系交唔足嘅，咁佢话，喂，我当年已经计完，你又冇异议咯，交完税你而家， 嗱呢样嘢啫，我谂呢样嘢就系你嘅问题，就系、是，喂，大佬，你计错税。你计错数，你收咗货，而家先嚟追翻我屌你啊！ 理论上啊，系有权咁样做嘅，但系佢我唔知佢中间系咪有冇追咗佢，然后佢又唔理之如此类啦。有机会系咁，我唔肯定嘅，佢冇讲到。有机会系追完佢唔肯，所以先告，因为佢而家直接系起诉佢逃税。即系通常都系你如果你计错数啊，或者系当年有啲争拗之类嘅嘢啊，通常先追咗税先噶嘛。咁佢而家系跳过咗呢部分，到底系佢跳过咗呢部分啦，定系佢有做呢部分而我哋唔知道，我唔肯定啊。因为呢啲嘢通常呢啲就属于私隐，唔系爆出嚟变咗刑事案都唔咩噶。咁啊，有 friend 好 mean 咁讲句咧，就系逃税嘅其中一个代价就系咧本名会俾人知道。因为你呢啲嘢上，如果你系变咗刑事案上咗新闻啊，你个本名就会曝光出嚟噶嘛。 系啊，除非未够十八岁啫。 我冇唔信佢唔够啦。 咁个田次田李惠香，惠李前惠李香氏36岁，个名叫听啦。 咁啊，呢、个到底点样咧？就睇佢后边啦。呢个应该冇之前嗰几单咁死嘅。 小事啫， 有机会系拗紧，有得拗嘅。佢唯有得拗啦，最少。 反正有两个版本。好啦，咁另一个就系、是、 都系漫画。 之前讲过话引退高桥洋一咁咩？ 嗱，我话捻咗佢噶啦， 佢就而家就话咩？佢唔交原稿，佢就而家草稿，草稿照连载。 我有连载先啊！呢条友仔真系姣婆手唔捻到挂噶。结果嗱，我冇呃你啦吓，都唔到半年，佢就即刻就话诶，系、啊，我话过我漫画加入退引退，因为佢当初引退嗰时讲到咁限定咧，就估到引到佢会想做其他嘢，佢咩啦？但我估唔到佢直接系用草稿做连载。简单讲就系我画草稿唔完稿了， 唔紧要啊，副监做咗好多年啦。 我理解唔到嘅，老老实实。如果你净系想画草稿就想丢出嚟嘅，大捻把漫画家，尤其是上咗台嘅啲， 屌又都话副监做咗咁多年都系咁样啦。 唔使副监，大把漫画家红咗之后，画完个草稿，跟住就全部丢晒俾助手。咁你直接出？同俾晒助手，跟住又出，有几大分别啫？ 咁好老实噶，其实啊，廖沙明啊，后期啲作品全部都咁样噶啦。 系啊，我哋专题都有提啦。 但系其实呢啲都系公开噶啦，就系、是、廖沙明其实画甚至唔草稿都唔算，纯粹画个分，画纯粹料个料分镜稿，即系料个最厉害嗰、那个分镜、然后就掟俾助掟俾成堆助理画完交出去啫嘛。 你咁有米，我又唔信你请唔起助手。你丢俾一 team 助手同你搞捻掂佢咪得咯？你啲画好难画咩？ 咁佢喺某个意义上面，佢画得几难画嘅。 要画翻嗰啲风格有几难啊？冇玩啦，即系所以成件事好点讲啊？好搵嚟搞咯，搵嚟真系完全搵嚟搞，即系唉。 好啦，跟住一阵咧就又系作者因病结束连载嘅，就系转身史莱姆漫画外传 嘅一个外传啦。 外传啦。 其中一个外传，佢话佢因为身体问题，咁我因为冇睇开，都冇跟开，所以就唔系好知。咁佢话佢咁讲，我咁讲嘅啫，即系熟啲咯。 吓，顺便祝佢 身体健康 啦。好啦，跟住咧就系啲声优嘅小消息。咁咧，水濑奇个 X account 就俾人偷咗。佢话不正，即系新闻报道咧，不正登access 被害，应该俾人偷咗 account。咁不过依类就通常其实就唔太担心，因为其实依类所谓嘅声优 account 好多其实都系声优本人同佢个经理人一齐去做嘅，咁就执到攞翻嘅。讲真，红星知名人士咧，其实问题唔大，唔知名就得麻烦。 通常你如果你系比较知名嘅人嘅话，你只要就系出示翻某啲证明，即系话听话，我呢个真系我嚟嘅，咁就已经得噶啦。 系啊， 我有一望就应该系正常啦，已经系变翻个正常噶啦。咁啊 ，OK， 有少少事啦。好啦，跟住咧， 咁啊，游戏消息啦。 首先就 UB 又裁员啦，又裁员啦， 又上一次裁员系去年嘅十一月，半年唔到。不过其实佢次次都系淹下淹下，唔系淹咗好多啫。上次系裁加拿大嗰边，今次咧就系、是、亚太嗰边，咁应该系台湾同上海啦。应该估计主要就系、 是、几廿个所谓啦，几廿个 唔系嗰度好少人噶咋？台湾上海好捻少人噶咋？其实。唔系好多人噶咋，所以佢斩45个，应该都斩几多啊噶啦。 知唔知斩大半人咁重啦？ 应该未至于嘅，但系应该都斩咗唔少啦。 唔理佢啦，边个人兴趣关心咗？ 啊，咁啊，有人斩人，咁啊有人开新公司嘅，咁啊， 咁网易就同 Set 同 Sensor 合资叫 Stargate Game 新势力。 即系冇记个冇个名先，个名真系喂大佬，我真系咧个名真系好捻老土。我唔紧要，重点系去中东搭棚，即系而家兴中东搭棚大师。 而家咪喂。人哋 SNK 搭咗好耐啦，而家先系迟唔迟啲啊？ 系啦 ，SNK 咧系人哋走去收购 SNK， 佢系佢主动去，而且佢嘅所谓合作公司，我点睇都系个鸡棚嚟，冇嘅冇实绩冇成啊，又系一间好犀利公司，冇咩实绩，即系我觉得都系啲搭棚大师嘅嘢嚟嘅。 唔紧要，搭个鸡棚屈昆水啫，唔紧要。 咁啊，佢话要去中东搞，咁啊。调翻转，我哋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中国啲游戏厂商喺中国揾唔到石，要去全球揾。咁啊，揾而家揾冇揾到，揾走去揾中东。咁啊，嗰边个市场嘅游戏 A C G 市场嘅，我印象中就非常之困难嘅，几痛苦下嘅。我唔知道会唔会同佢本家会产生啲咩问题？你知啦，呢个叫做绿色世界啦，咁样叫啦，同呢个红色世界咧，本质我系觉得好相似嘅。但系佢两档嘢咧，其实都几细成水火啊。尤其是佢下边嗰啲人，尤其是中国人系好唔中意穆斯林啊，咁你点去中东发展啊？到底中间一定会出事嘅，咁我引个例子出嚟啦。呢个蓝党同卓云嗰单嘢，虽然啦，呢次就真系唔关呢、这个中唔中国嘅事，好有趣又好无聊啦，应该咁讲。件事咧呢类咁嘅事咧，其实我系见过几次嘅，好几次我都喺我嘅新闻候选名单，但我从来冇提过，因为觉得太无聊了。但系今次个对象系我哋比较熟悉少少嘅作品咧，咁就攞出嚟讲，作为一个例典型去同大家讲，系有啲咁嘅嘢存在啦。首先，蓝党同卓云应该唔使我哋介绍啦，我哋新闻上客嚟噶啦。咁啊，佢就宣布就crossover， 咁都好正常啫。咁两间都系一间中国嘅公司扮日本公司，或者系啲精神日本人啦，睇你点睇啦。总之就系两间都理论上系日本公司，但入边内核系中国人嚟嘅。咁啊，卓云用咗仲多样，入边玩嘅系日本麻雀，唔紧要啦。总之佢两个都系迷女噶啦，大家都明嘅，呢啲都系嘅中国游戏。咁佢而家联埋一齐，咁其实成件事本嚟就冇乜嘢啊。咁咧就有人又嫌上个嫌上个点好有趣。去睇睇嚟，咁有两个点嘅，一个咧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系话呢个誓约问题，即系卓云入边有个结婚系统，佢叫做誓约啦。咁其实好多 game 都有结婚噶啦，你南国呢啊嗰啲都有结婚噶嘛。你有个咁嘅结婚系统，本来冇乜嘢嘅，问题咧就系南党系冇嘅，呢个亦都关个世界观设定事。咁你话学生同班同主角系老师。本来你入边讲呢啲嘢咧，就已经系有啲危险噶啦。你仲同我讲类结婚系统嘅话咧，就有点而那个，会有私生之念。咁所以佢哋一向咧就冇呢咁嘅系统嘅。但系咧，佢就因为个 sofa 啊嘛，咁对面就有结婚系统。咁佢话：喂，你将啲学生送过去人哋结婚度，有呢个 NTR 之嫌。我道理我系明嘅，但系我系好难理解。即系我明白，但系我好难理解点解咁样都可以烧得到噶。即系佢哋仲要系要出征级别噶。件事本身应该唔会有几大啊，唔会冇阻碍任何嘢发生。但系好搞笑。即系我谂紧，喂，好多都会咁嘅情况出现噶啦。梁工同呢个 DMM 合作嗰阵时都已经出现过咁嘅情况啦。你一只十八禁系真系十八禁 game 入边啊，有梁工嘅角色喺入边。咁、那个结果好简单咯，佢嘅所谓嗰啲 R18 部分变咗呢度正常嘅普通对话咯，就唔系嗰啲寝侍寝啊嗰类嘢咯，有乜嘢啫？咁啊，另一种讲法就系话呢个百合势力侵蚀呢个一般向势力，我好似真系净系中国人先咁样吵过噶，即系有一部分人咧系唔中意睇百合，佢中意睇男女嘅，咁啊，但系 可以接受嘅一样嘢，咁性癖个人唔同嘅。 但系佢会觉得，如果系女角嘅同女角，佢哋冇办法接受，觉得有一个领域俾人侵入咗。即系唔止呢套嘅，好多套嘅，好多套都有类似咁嘅状况。只要系一啲原本你仲可以解释成，因为老师系男人嚟噶嘛，理论上啦，应该咁讲 預設應該大概未，也許未必暗示係比較偏向男人嗰邊。點解要講到模糊呢？因為其實冇佢冇講死啊。有同人創作係認為有女老鼠嘅存在，即係所謂提督啊，都有女提督噶嘛、嗯。雖然史實上就唔應該有女提督嘅，咁啊，但係唔緊要啦。總之 嚇、 嗯，總之佢係咁樣偏向男女嘅。咁但係雀民嗰邊咧，基本上就係假百合嘅多啲啦嚇，咁樣咁講啦。咁所以就有人咁樣嘈。就话哦，你搞百合，你百合势力有对我哋呢个 BG 势力，即系男一般向啦，即系男女嘅 CP 侵入啊，咁啊威胁咁嘅嘢，即系你哋个圈子真系好难，乜捻你都可以反烧餐网嘅，真系我觉得完全理解唔到佢哋真人。 严肃系本能嚟啊嘛，对佢嗰啲人嚟 讲。虽然啦，西方世界都有西方世界嘢，我哋阵间先讲，我哋拉翻去日本嗰边，我哋讲我哋老任啦。嗱呢个我哋当年唔系当年啦，系其实几个月前啫，嗰阵时报新闻嘅时候已经有提过噶啦。佢个老任个 live 因为呢个威力业务项目升飞拉低嘅嘢，就因此而终止咗。咁啊，上个礼拜4月3号就话落咗网啦。咁就係次成员27岁嘅公务员。大家反应就係、是、又系公务员，你公务员系咪好撚得闲嘅日本啲公务员 系。系好撚大压力嘅应该系。 唔系压力大系一回事，得闲起嚟都可以好撚得闲嘅。 咁好老实啦。你做得公务员，你就系为咗咁样嘅啫嘛，唔好玩啦！唔通如果你做公务员就希望咧，福利好，福利高，工作稳定，唔甩晒做嘢。 朝九晚五，即系唔一定唔使做嘢，但系朝九晚五放工，你就可以放工，你又唔使放工应酬，唔使加班，唔使剩。 就咯，如果我所以做公务员最好就系呢样嘢嘛。如果做公务员又要捽数，又要跑数啊，癫捻佢做公务员啊！ 我觉得当年套迷糊咖啡厅。个作者嘅另一套公破型嗰个 系啊， 你 都知 嗰阵时入边，我记得其中一个角色咪就话点解要做公务员啊？因为公务员轻松简单，我先可以兼顾咗同人嗰边嘅发展啊嘛。大概咁样啦，我已经唔好记得太耐之前，即系你可以见到日本啲公务员系几咁得闲。 全世界啲公务员都系咁得闲噶。 唔系唔一定，韩国啲公务员好难忙嘅，不过关我哋事咁啊，略过。 屌，韩国公务员只要系咗佢自己攞嚟嘅啫。 吓、啊，好 OK， 咁总之就系、是、如我之前所言。终于拉咗啦，都话呢啲嘢好容易拉嘅，因为呢个凡接触一定会有痕迹嘅。据说啦，八到十一月之间，39次去恐吓佢哋，即系你咁捻多次咧，你要捉唔到都几难噶啦。咁啊，所以最终咧就系、是，虽然个大会最终都系延期咗，同埋好似其中一部分变咗做网上搞啦。总之就系而家就终于捉到佢啦，咁样咯。都话呢啲恐吓犯咧，十个八个都捉到噶，好容易捉到噶咋，唔知系佢哋蠢得滞啊，因为你真系要够蠢，你先会做啲咁戇鳩嘅事嘅。咁啊，所以好少会就做到追踪唔到你啊咁样。好啦，好咁啊，讲完老任讲写噶啦。 系啦，人龙咧，有个 event， 其实本来就冇乜特别嘅 event 嚟嘅，就纯粹系啲咩新故事咁样，就话揾咗伊波行树去做嘉宾，咁本来纯粹就嘅。一个行树 fans 咁啊睇下啦，咁咧就问题就讲开就话人龙咧就而家人龙嘅室就有新作啦，就话明唔系人龙极三，即系唔系人龙三嘅 remake， 咁咧就加上喺早几日之前咧，人龙工作室嗰个 account 咧就出咗话公开面试啊，即系包佢嗰啲啊。佢就冇讲啦，总之话公开面试啦，呢女生 系新作出演者 audition， 佢讲得好模糊噶， 系啦，系乜嘢咧就冇讲嘅，咁咧就估紧就系、是，首先唔会系人龙八、人龙九，因为龙八啱先出啫嘛，唔会系人龙极三，即系佢都话明白，咁吸透咗两人可能性一，人中木村第三集，二又系江户版人龙，但系咧应该唔会人龙剑三，因为龙剑三呢只一集咧。在人龙史上面是黑史中黑史嚟嘅，系最差，系大家都已经当唔记得咗噶啦。其一而冷门嗰个咧就人龙 of the dead 第二集，因为呢只 game 虽然超级脑洞大开，即系神室丁变咗丧尸横行世界，跟住龙山马攞住机攞住啲高科技手出去打丧尸咧，虽然好脑洞大开，但系只 game 好玩嘅。咁就依不过呢三个系列啦。咁我嘅个人判断就应该人中木村，因为。木村拓哉虽然啲八卦就成日吹佢话佢工作话人气下跌啊苦战，但系佢系有 keep 住有公开嘅。咁 阿横山就讲就有透露咗少少，就话佢话类似再要咩咧？唔系主要角色嘅征求， 因为主要角色佢会系另外面试嘅，即系有呢个其实系一个几搞嘢嘅，就系喺《人龙七外传》里面做红龙嗰个女演员嗰个歌手咧，本来咧。佢系走去面试嘅，面试武小姐啊， 点知咧，即面试冇小姐嘅时候咧，横山成班工作人员就 out 就投咗同埋啦。其实我已经帮你揾咗个揾咗，我其实谂住开始揾咗你去做主要角色噶啦。 咁可以兼任嘅。 佢冇咁，佢边佢帮助谂住纯粹系叫做咩？即系中意只游戏走去面试啫嘛，系估唔到就系嚟到就系唔合格，然后跟住阿华生，其实我安排咗主要角色俾你做咯，呢个系几搞笑嘅嘢嚟嘅。咁今次我觉得就机会最大就系人中木村三，差唔多啦都三，因为佢 keep 住就系咩啊？人龙系列、人中木村系列，跟住系咧就大家三年咁坐开嘅，咁佢咁啊 keep 住就咧每年都有新游戏出，但系咧亦就每年都唔同，就但系咧就唔会话一个系列就不断咁出，每年出新一集，扛住嘅，呢个系人龙工作室而家嘅做法。咁应该2025年啦，因为今次由八今年年头二先出啫嘛，最尾。 咁啊，跟住嚟到铁拳嗰边，咁啊，佢制作人啦就走去问大家，点佢一路以嚟咧就收到好多啲意见啊，其中一类意见系希望佢加呢个 Waffle House 嘅场景落去，即系佢格斗后边会有啲场景喺度噶嘛。咁啊，佢问点解你哋班友仔咁捻中意，咁想我要加呢嚿嘢落去咧？即系嗱，我系呢件事我先知啦，因为我个美国嗰边唔熟。咁啲人就解释就系话，因为 Waffle House 咧就唔知点解。佢哋都唔知点解，总之系结论有咁样嘢，就系有个传统就系入边咧系经常会发生客人打起嚟，无啦啦打起嚟，即系就会打到四围都系。我有啲片我后屘我应该有都见过噶，我系嗰时唔知系呢间嘢啫。有段片我喺 Twitter 好耐之前有见过噶，就系、是、啲人打交打到啲台台凳凳都四围飞，咁应该系凳嚟嘅，一嘢飞咗落去个女店员嗰边，然后个店员一手揈开咗佢。嗰段片我之前见过嘅，原来就系 Waffle House 嚟，即系间美式嘅卖 Waffle 嘅 Waffle， 我哋香港叫格仔饼啦嘅连锁店嚟嘅，就唔知点解好多人好似喺佢嗰边一言不合就打起嚟嘅，即系唔系特登选呢个地方嚟打噶，系啲顾客唔知点解有冲突。你话酒铺啲人打交，我仲理解到啊，你一间卖 Waffle 嘅，咁总之已经系有啲变咗 maybe 级嘅嘢嚟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应该系啲人讲去呢个打交嘅舞台，点解一定要加个 Waffle House 落去？咁佢问完之后，制作团队嗰边都有话，任何跨界合作我哋都系保持开放性态度嘅，咁因为毕竟人哋嘅店面啦，如果你真系攞人哋嘅店面，即系同嗰边倾噶嘛，虽然可能即系好简单嘅授权都冇所谓，咁但系你点都要倾噶嘛，总之佢话我哋会考虑下呢个可能性嘅咁样咯， 跟住咧就系、 是，我已经有啲乱咗啦。我到底我哋新闻有冇提过？即应该系有嘅，我唔系好肯定啊。 有提过嘅， 专题一定有提到。 Step A 发到 IGN 屌鸠佢话佢公仔似，话公仔似人偶， 准确啲系唔系似人偶，系一个冇见过女人嘅人所整出嚟性化的人偶。你真系咁样讲先得噶。但系虽然咧，我哋应该有提过噶啦，不过唔记得咗提啦。但系实际上咧，其实咧，人哋啊，制作人啊。金生咧，其实佢老婆嘅就系一个身材好劲、样好靓嘅，虽然系咪人造我唔管啦。 系佢佢都画师嚟嘅。 啊，所以即系嗰啲随便就话，呢条友仔肯定系冇工做兼处男噶啦，即系咁样去走去讲人。嗱，如果你咁样讲咧，就会俾人话歧视嘅。但系呢啲友仔抱住呢个政治正确啊、身份拉得嘅嘢之名咧，就可以咁样就可以侮辱人哋噶咯。 咁咧，韩国方面咧就。首先就系爆咗就系、是，首先就系、是、个角色之前讲过啦，角色系揾咗真实名真实嘅模特儿嘅身材因去真身啊身申请身啊，唔系身材嗰个身啊身材因，咁咧就去做身体素描嘅，咁咧韩国咧就直登就拍条片将身材因啲video 咧剪晒喺度就嗱睇下啦。真实实噶， 真实存在人。虽然我虽然都系嗰句， 嗱，佢身材衬唔真实，我唔敢，我唔保证，我话知，但系至少就系佢系真实，佢真实存在嘅人。 韩国嚟啊，嗰度韩国模特儿，你话冇微调过咧，我真系唔系好信嘅。 唔敢讲嗱，唔敢讲呢样嘢，真系唔敢讲嘅，有啲嘢。 但系呢个确实系存在噶嘛，喺现实存在噶嘛。咁你冇咁多爹，咁因为佢连续两嘢俾人打脸，一嚟就系佢老婆嘅问题啦，一个就系模特儿嘅问题啦，就会变成就系、是、你班友仔冇见过，唔喺度几吉人，即系等于班友仔冇见过三十几岁喺你眼中睇落去唔够清，喂唔关我哋事，我哋生成咁嘅样噶喎，大佬，即系呢个例子我上次我有讲过啦，即系三十几岁香港人过唔到人面识别，话佢唔够清，即系谂嘅三十几岁啊，大佬系咪你自己系统做得衰，关我哋卵事啊？ 即係一樣情況嘅就係你冇見過呢個前凸後翹嘅人，關我哋咩事？咁啊，所以呢次咧，可能佢真係知道自己衰咗啦。咁咧就 IGN 嘅總部咁就走出嚟話：嗱，法國嗰邊點樣評評啦？係佢哋嘅事嚟嘅，佢哋係獨立運作嘅。總之就係次元切割斬，唔關我事。 絕對地切割 係啦，因為今次真係堅係拆咗啊嘛。因為如果你純粹話哦呢、這個嘢太過性感性如何那樣，即係佢哋以前都中意講呢啲咁嘅嘢啦。 咁咧就～咁就口同鼻拗嘅，同你讲嘅啫嘛。 咁就系意见嚟嘅啫。咁但系如果你用呢种咁嘅形式话佢冇见过乜乜七七咧，呢个系因为呢个系 fat 嚟。咁就系调翻转，系你冇见过啦。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意见，咁你中意点样意见都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讲陈述嘅一个 fat 嘅话咧，咁你错捻咗咧，就冇得救，冇人救到你嘅。咁啊，所以佢就有少少切割啦。所以呢件事依然系存在喺东西又好，两种意识形态都好啦。之间依然喺度嘈，你专校提到，虽然呢我哋报的时候呢件事仲系发展中，所以我哋只系讲咗前半 part 喺个专校入边嘅，我会尽快整出嚟，应该一定快过你新闻出嘅。本身这件事咧就冇乜嘢，即系佢哋太过将想当然咯，其实主要戇鳩在想当然咯，因为嗰啲咩性化啊、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嘢咧，我哋真系讲到厌噶啦，已经即系我哋专题都讲咗一次啦， 无谓啦。即系同佢一搵身材欣个 I G， 咁佢人咁人哋真身材啊嘛， 即系有名你叫啦吓，身材欣啊嘛， 人吐槽佢就咩啊？究竟所谓真实系指真系美丽就系你所谓麦当劳女角啊，麦当劳女人啊？成个点解麦当劳女人一定咁身材咧？佢我想吐槽就系、是、你对麦当劳，你想帮麦当劳女人系咩偏见咧？嗰啲法国人就系、是，因为好多人吐槽话你话吐槽法国 I G N 就系你所谓真实系指人类唔应该咁靓，而系所有都系好似麦当劳女人咁嘅身材。我睇咗个讲法就系、是、麦当劳靓女唔系麦当劳咩？哦，真系好唔讲。 唉，总之人哋拳头界就是恶。咁我哋上次有提到啊，好似系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应该上个礼拜咁就已经讲紧噶啦。嗱，我嗰阵时已经讲紧噶啦。今日过五成，未日过十成。O K， 而家喜事四景秦兵又自疑，仲要系一个礼拜唔到，即刻又再那嘢。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到就系呢个 DLC 为咗避免佢讲到明系信用卡公司嘅压力，咁佢要将某啲字去用其他复字去改咗。 其实冇大家知道冇用噶嘛。 啊，嗰阵时我已经讲紧冇用噶啦，但系我真系冇呃你啦。虽然就呢啲大家都知嘅，唔系净系我一个讲噶啦。但系我亦都冇谂到佢冇用得咁快啊！我以为佢都可以玩翻两三个月噶嘛，冇一个礼拜唔到，咁就已经系即刻就 Visa Master， 跟住后追仲讲埋 AE， 佢公告就讲 Visa Master， 所以大部分人都净系讲呢两间，但系佢后屘仲有个追加公告就话 AE 都有份，应该系佢要么系唔记得提，要么就系、 是、AE 又急都冇够人用啦，屌！ 要么就是消息一出完之后跟住 AE 都嗌跟进，我唔肯定系边种，总之佢哋几乎系同事嘅，但系大部分人你哋睇咗两个三个都冇，因为一当刻消息出嗰阵时咧，有位有 AE 嘅卡嘅卡主，啲有钱人咧就话：，哎，唔紧要，我有 AE， 我搵肯定即刻斩。即系嗰阵时我已经讲啦 ，AE 点 AE 你其呢两间唔讲 AE 点会复 AE 都得嘅啫，谂到啦。 啊，即系 A.E. 只系个流通比较少咋，咁啊，结果就系三间都有啦。咁然后 D.O.C. 之后，Scarebear， 我咁样读，我系咪其实因为读错咗个名字，但系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委托人哋画画嗰个平台啦 ，S.K.E.B. 咁佢都讲类似乜嘢，大概出咗个公告就话佢哋会亦都会做啲限制。咁佢应该呢一刻仲可以用嘅，但佢会因为咁所以就会有好多限制，跟住就顺便提埋佢哋佢哋自己嘅平台嗰啲货币啊，嗰啲点数嗰啲嘢继续推翻嘅，因为呢个系22年就已经搞緊嘅嘢嚟㗎啦，咁但系当时就只系作为一个辅助手段嘅啫，咁而家呢咁面对住随时俾信用卡公司 cut 佢嘅情况咧，佢会大家佢再跟大家用到啲咁嘅嘢啦，同埋我哋都无可避免有啲字眼会 cut 咗佢嘅。咁啊，因为当年啦，即系讲紧当年啦，2020年附近啦，已经好多公司开始出呢啲复字啊嗰类嘢嗰时咧，啲人咧个矛头系指翻向平台本身嘅。但系今次咧，我唔知佢哋系学到教训啦，定系咩啦？佢哋系每一次都系直接将个凶手 up 出嚟嘅，即系呢个信用卡公司。之前咧系唔讲嘅，咁大家矛头就指向咗佢，咁佢又真系话大佬唔关我事啊，人哋逼我噶咋，即系咁我已经尽咗力噶啦，咁啊只系相对比较得到玩家用户啦嘅体谅啦，即系都唔系佢嘅错啦吓，咁样可能系咁样间间都系第一时间先抬个信用卡公司出嚟嘅，虽然佢哋好有机会都真系真实嘅元凶嚟，无啦啦 一定系噶啦，因为关键信用卡公司亦都唔想俾人，即系费事俾人话佢。 支持啲儿童色情，唔系即系奇怪性癖啦，唔好意思，奇怪性癖性癖嘅嘢啦。 讲到明系儿童色情，一路讲都系呢个问题，从来都系呢个问题，其他嘢全部都唔系问题嚟嘅。 啊，就系最紧要就儿童色情啊嘛，因为冇法啦，罗里呢个问题好严重啊。 啱啱先讲紧咯，咪就系同一回事，就系喺佢哋眼中几多岁。只要我哋系东方美少女，即系嗰种风格画嘅出嚟嘅角色啦，无论你系实际上你画嗰个佢系几多岁嘅角色，佢哋眼中都系比较清嘅。 我可以理解嘅，因为鬼铺咧，一个卅岁就全部一个二十五岁就全部变阿沙婆。 鬼佬唔肯摆骨，我哋咩事啊？你自己嘅问题。咁啊，总之佢哋咁样搞啦。咁 D M 嗰边咧又有话，佢哋会搞自己嘅 point 噶，嗰啲点数啊，嗰类嘢。咁啊，仲有以前就已经存在 Web Money。我要抄翻我 Web Money 嗰个 account 出嚟，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开咗，入边仲有钱喺度噶，即系可能要抄翻出嚟去，可能要攞嚟用啦，即系会变翻做嗰个世代嘅嘢咯。咁 Web Money 张卡你点数卡你点样买？自谂办法啦，实有噶，你走去 唔紧要，仲有 JCB 嘅 ，JCB 暂时都仲得嘅，即系支持日本。 香港 JCB 好似有机会俾日本 ban 噶， 唔知未试过，因为我有 JCB 卡，唔知。 因为之前就是如果是锁国外的卡 ,JCB 话不锁嘛，但是未必的。 锁啦，因为前这个是我私人者，就是日本两大入演唱会门票的公司 ,EPUS 和 PR 呢现在都锁晒连 JCB 锁埋啦。 是咯，但是两件事就未必一定是同一回事，因为锁外国和被人强制性地不被人搞是两回事的。所以可能 JCB 仲得，我不肯定啊，总之现在这一刻有人回报咗我听，系实测香港 JCB 系用得嘅，暂时仲系嘅，咁日后就唔知道啦。 仲用得咁，咁我唔使测，我仲谂住即刻谂住啊，走去抹翻两只咸鸡试下。 可以，你可以照可以试，总之就有人话我听系用得嘅，暂时仲系，暂时啦最少。咁啊，啱啱讲啦，就系复数嘅平台啊嘛，咁啊唔止 DLC 嘅，亦都唔止 DMM 啦，咁啊仲有有一档，哇真系好传统老铺啦，呢、這个 Ping Pie Apple。哇！呢个名真系哇，童年回忆嚟啊，先生。 依间老牌嘅 L 动画 公司啦 ，title 啦，有出嘅，其实先至 keep 住有出，虽然佢啲嘢越嚟越唔实用。 咁佢有佢自己搞嘅平台啊，因为佢真系够多作品啦。咁佢有自己嘅平台，有自己成，佢都话佢都有份俾人限制。咁啊，虽然佢自己讲就系呢个 Visa Master， 咁但系我亦都相信 AE 都系唔得噶啦。佢只系冇提，都系又系嗰啲你洗一阵真系冇提，即系好简单啫嘛。有冇人仲记得有间商家公司叫大来啊？仲未死噶？ 大拿 系啊， 冇咗好耐啦啩？ 大来仲喺度噶，未死噶？ 但冇人记得啦，大拿已经 唔怪人记得啦。即系所以冇人睇。 我记得系因为我无啲无聊嘅记忆仲喺度啫嘛。 啊，总之呢套系咁老牌啊，佢都话佢就出出嚟，即系大嘅，即系 DMM 啊、DLC 呢啲比较大嘅，都会会濑嘢，呢啲细捻到蚊型，即系佢系老牌啫。但系佢作为一个平台咧，一个交易平台，系一个好捻细嘅平台，即系佢唔提我都唔知佢有自己平台。我识佢都系因为佢啲作品嘅咋。即系我佢 up 完，我喺 Tata 见到佢嘅公告，我先知道，原来有你哋有份嘅，即系所以即系呢啲嘢真系鬼佬世界呢啲，即系有少少变咗东西对立嘅迹象啦。不过应该调翻转讲就系、是，其实西方都有人唔中意呢啲所谓嘅政治正确嘅，但系佢哋最后个落土咪就系剩翻东方呢啲呢边嘅公司，因为日本公司相对两样嘢，第一佢哋风气上系唔讲呢啲嘢，冇咁讲呢啲嘢。第二就是他们都不需要咁攞他们西方那些这类型会对这些东西有要求的资金。他因为这两样东西所以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不是没有，是相对比较少。他真的会有些考虑的话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咁通常呢类型咧就唔会咁影响嘅作品，咁啊，总之最后希望就喺翻日本啦，已经系日韩啦，再加埋韩国啦，咁样啦。咁啊，最后都加翻 Google， 咁啊，虽然同 ACG 就冇太大关系啦，但系好睇一睇啦，咁样。成件事咧，由佢开始起告嗰阵时咧，我已经拗转头噶啦。嗱，先讲咩事啦？就系、是、我哋香港规矩，投行输一半 ，exactly 真系一半，即系Google 就俾人告。咁就告佢就话佢呢个无痕模式依然会记录人哋嘅数据，即系唔系真正系无痕，即系呢个宣称与呢个实际不相符啦吓。俾法院就起诉佢，咁就告咗佢啦。咁当时咧因为美国系美国嘅集体诉讼，系集体诉讼嚟嘅。 咁我而家就係、是、向提出和解方案两样嘢。首先就係萧伟山所有从呢样嘢得到嘅数据，然后依然都要赔返呢个50亿美金。佢冇讲到赔俾边个，应该理论上就係赔俾集体操纵嘅人。唔知有冇特别辩车条款啦，即係话只限于诉讼嘅人，淨係赔俾诉讼嘅人，冇诉讼嘅人冇。有啲系冇嘅，即係譬如之前好耐好耐之前 iPod 嗰个集体诉讼啊，就冇搭辩车赔款嘅，即係变成就係所有有 iPod 嘅人都可以去攞嘅，虽然我最后冇攞啦。咁佢就赔咗50亿美金，好似好多，但係你除一除嘅使用者数目呢，就应该赔应该攞唔到几钱嘅。重点就在于佢后面其实起诉嗰阵时候我哋已经见到开始有㗎啦。佢话佢唔会佢要加个警告你听，就係、是、你有啲人都依然有机会获取到你嘅相关资料嘅。即係我点解我当初我话我理解唔到呢，我唔记得上一次讲新闻嘅时候有冇提到，总之我提一次就係、是、佢当初已经讲到明，佢只係话空本身唔会储存你嘅资料。但係你经过空之后嘅所有嘢呢，佢依然系有机会俾人退，无论系唔系 Google 可以控制到。而家啲人告佢嘅原因就系、是、经过 Chrome 之后，你嘅 Google 相关嘅资料都仲会俾 Google，即使 Chrome 嘅嗰间公司去收集到。但系佢唔系经 Chrome 去收集你嘅，佢系经过你嘅浏览行为本身去收集你嘅。即系调翻转讲啦，你无论你系唔系无痕模式都好，你用你嘅网，你用系唔系用 Chrome， 你用 Firefox， 用咩都好，用 Safari 都好，你网上网嗰阵时候，你 log in 咗你 Google 嘅 account， 佢就会记录晒你所有嘢噶咯。无论系用咩都系嘅，都系噶。就佢系无尘模式都系噶。你只要 log in 咗就会记噶啦。因为嗰个记录系属于你个 account 嘅。又或者系甚至你唔 log in 到啦，佢属于呢个不知名嘅某个个体，佢会俾个编号你嘅。佢会俾个唯一识别码俾你嘅。即系虽然你理论上啊，你每一次用无尘模式，佢都会适应唔到你系之前嗰个人，所以会俾个新嘅唯一识别码俾你嘅。应该系咁嘅。即係有機會佢會見到你咩 address 啊嗰類嘢，會知道，我唔肯定啊。又或者係另一種，佢有例外例子，就係、是、如果你公司上網啊，你經過個路由器，如果呢間公司啲 IT 狗係有做嘢嘅話咧，理論上公司係監測到你上啲咩網，做啲咩嘢，理論上係做得到嘅。甚至再極端啲就係廿 X 條嗰啲嘢啊，啲個 X 法嗰啲嘢咧，政府要 ISP 交你資料出嚟，依然係 ISP 係知道你做緊乜嘢，依然係知道係你嘅。因为佢会根据你个 IP， 你其实你好简单，你搏住人哋条线，人哋点可能唔知你，点可能唔知你啲嘢嘅啫？呢啲嘢相关人依然可以用嗰啲方法去查。所谓嘅无痕模式，只系话个包耍本身冇记录，系咁多噶啦，冇更加多啦，太多人想做得更多。因为佢 Day One 推出无痕模式，即系2016年嗰阵时推出嗰阵时，我已经非常清楚呢件事噶啦，即系系一个正常阅读理解能力正常嘅人。睇完佢嘅声明，佢嘅说明之后咧，应该会系咁样理解到嘅。但系美国佬唔同你讲呢啲啊， 美国嚟噶嘛？ 即系有冇睇到个问题啦？好捻多人嗰啲卖身契睇都冇捻睇就揿落去噶啦。 屌，有嗰个十个都唔睇卖身契噶啦。 吓、啊，唔止卖身契，佢即系佢哋开无痕同埋识嗰阵时啊，佢有说明到无痕模式系咩意思噶嘛？即系你睇完嗰嚿嘢咧，你唔应该系会有误嘅，除非你系智能低过80，我呢个帮唔到你。即系，但系正常咧，你正常人应该系理解到嘅。但系美国人平均智能有冇应该有超过80嘅？有冇100？我有少少怀疑啊，老实。 美国佬嬲咗蠢嘅，依个唔系新闻嚟 噶。咁啊，而且可能佢哋话，你哋冇强调乜乜七七 ，OK 啦。咁而家佢所以而家新版嘅 com， 自从俾人告起开始咧，佢哋已经讲到人有乜嘢可能都依然会揾到你嘅，嗰啲有说明啦。即系我哋呢啲嘥鸠气啊，老老实实，佢哋唔睇依然系唔会睇噶啦。 跟住揾嘢告咯，算鸠数咯。 借机揾机告啦，咁啊 Google 最后咪投降输一半咯，咁啊冇办法，因为佢当初的确系冇咁样说明过啊，即系冇说明到话你嘅公司啊、浏览啊、网站啊、你嘅 ISP 啊会见到你啊嗰类嘢，即系佢系的确系冇说明到嘅。哦，咁啊唯有投降输一半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今个礼拜最大嘅单唔关 ACG 事，另一单关 ACG 事嘅嘢，我哋另外有专题，我哋上年有搞，今年都依然会搞嘅呢、這个4月1号愚人节笑话鉴赏。 系啦。 啊，咁我哋专题再见啦。 好，拜 拜。